查证， 查证， 产值， 产值， 长征， 长征， 唱针， 唱针， 超支， 超支， 超重， 超重， 车站， 车站， 沉着， 沉着， 称职， 称职。